创世纪第26章。以前在亚巴郎时代曾有过一次饥荒，现在地上又有了饥荒，以撒格便去了葛拉尔，即培勒舍特人王阿比莫洛克那里。上主显现给他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要住在我指示给你的地方，你要住在这地方，我必与你同在，祝福你，因为我要将这整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实践我向你父亲亚巴郎所立的誓约，且要使你的后裔繁多如天上的星辰，要将这一切地方赐给你的后裔，地上万民要因你的后裔蒙受祝福，因为亚巴郎听从了我的话，遵守了我的训示、诫命、规定和法律。伊撒格就在葛拉尔住下来了。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时，他就说，这是我的妹妹。他怕说这是我的妻子，恐怕那地方的人为了离贝家要杀害他，因为他面貌美丽。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培勒舍特人王阿比莫洛克从窗户向外眺望，看见伊撒格正在爱抚他的妻子黎贝加。阿比莫勒克遂召伊撒格来说，看，她明明是你的妻子，为什么你说她是我的妹妹？伊撒格回答说，因为我怕我可能因她而被杀害。阿比莫勒克说，你对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差一点百姓中就有人与你妻子同睡，叫我们陷于罪恶。于是阿比莫勒克号令全百姓说，凡触犯这人和他妻子的必死无赦。伊撒格在那地方耕种，当年就得了百倍的收成，上主实在祝福了他，他竟成了富翁，越来越富，终于成了个大富翁，拥有羊群、牛群和许多奴仆。因此培勒舍特人都嫉妒他。那时凡他父亲的仆人在他父亲亚巴郎生时所掘的井，培勒舍特人都用土填了。阿比莫勒克对伊撒格说，你在我们中太强盛了，你离开我们吧。伊撒格遂离开了那里，在葛拉尔山谷中搭了帐幕，住在那里。伊撒格将他父亲亚巴郎生时所掘的，亚巴郎死后培勒舍特人所填的一些水井又重新掘好，仍照他父亲起的名字称呼这些水井。伊撒格的仆人在山谷中掘井时掘了一口活水井。葛拉尔的牧童和伊撒格的牧童遂发生了争论，说这水是我们的，为此他给那井起名叫争论，因为他们曾与他争论过。伊撒格的仆人又另掘了一口井，为这口井又起了争论，为此他给这井起名叫仇恨。以后他由那里迁往别处，又掘了另一口井，为这口井再没有起争论，遂给这井起名叫宽大，说，上主终于使我们宽绰， 我们将在这地繁盛。伊撒格由那里上到贝尔舍巴，那天夜里，上主显现给他说：“我是你父亲亚巴郎的天主，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要为了我仆人亚巴郎的缘故祝福你，使你的后裔繁盛。”伊撒格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呼求了上主的名，也在那里搭了帐幕，他的仆人也在那里掘了一口井。阿比莫洛特和他的挚友阿胡扎特以及他的司令菲科尔由葛拉尔来到了伊撒格那里，他遂对他们说：“你们既然仇恨我，将我由你们中间驱除，为什么又来到我这里？”他们回答说：“我们实在看出上主与你同在，因此我们想更好我们双方彼此宣誓，让我们与你立约，你绝不加害我们，犹如我们从未触犯你，只有好待了你，叫你平安离去。如今你实是上主祝福的人。”伊撒格遂为他们设宴，大家一起吃了喝了。次日一早起来，彼此宣了誓，然后伊撒格送他们出来，他们遂平安离去。当天伊撒格的仆人来报告他们掘井的事，说：“我们找着了水。”伊撒格就给这井起名叫誓约。为此那城直到今日还称作誓约井。厄撒乌到40岁时娶了赫特人贝厄黎的女儿有迪特，和赫特人厄龙的女儿巴瑟马特为妻。他们二人使伊撒格和黎贝加伤心难受。